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怀着谦卑饥渴慕义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并且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用在我们的行动中。 是， 以上的我们恭敬仰望，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恩主当中。 是， 求你祝福。 Amen。 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大家请坐，我们现在有请牧师来开启今天的教导。 好，早安弟兄姊妹。 Shalom。 Shalom。 来跟左右的 Shalom 来。 Shalom。 哎，你打开招呼。哎， Shalom。 这个还没有翻译呢。 你们 还好吗？但是还没有翻译。 好，欢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好，数得上你们的讲义。好，我们今天是第一个月的第一周，我们学十诫，我们学第一个、第二周，然后第三、第四我们学新约的八福。好。同样的，来，我们要一起来念神的话，请拿到活页第一页来。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one。好，来，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中文的，请所有的青少年跟小朋友你们念英语的。哦，我先念黑字，然后我们一起同时来念。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一二念，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好，感谢神的话，请坐。好了，我们打到活页第二页来，我们现在要还是在这个环节，十诫的重要性，十诫的重要性，我慢慢给你们进入为什么神要把十诫赐下，所以要必须要了解它的重要性。Children, what a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We are looking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我们还是回来围绕在这个的主题，这个课题当中。好，看语境来，我们念中文的来。第十诫的重要性，你们念神与人清晰关系的，一二念。神与人清晰关系 ，English 来 ，clear relationship 啊。好，第二个来，符合神要求 ，God's requirement。第三来，满足神的标准 ，God's standard。这看到吗？这全部都有神，不是人，不是摩西。清楚吗？十诫不是摩西，是神。Children, Ten Commandments is not from Moses, it's from God himself, 神自己赐下。好，你看到我这里有个黑字，跟那个这个 italic 怎么说啊？中文？ 斜字吗？ 斜体，好，很好。十诫的核心经文就是那个黑字，那个二十章第一跟第二节这里。我今天会再给你们多一个重点，这个就是出埃及记20章1到2节。我们知道十诫重要性是要讲述神与人的清晰关系，符合神的要求，满足神的标准。好，我们学了两个重要性，你看下面的， We have learned two significance. We have learned two significances too. 第一个是十诫的重要性是赐给神的子民，神被救赎的子民。我要强调，你把那个救赎圈起来。 救赎。 救赎。Yeah. The first significance, the commandment, the Ten Commandments is were given to the redeemed people of God. Redeem. 神救赎出来的。我给你们那个背景，那个从埃及地为奴出家领出来，还记得吗？ Yeah. 好，被救赎出来，所以神的。第一个，为什么神要赐下十诫？它的重要性是要赐予被救赎的子民，被救赎子民，这第一个。然后我们上个月也学了，十诫是要为了表明他是谁，神是谁 ？Who God is？ 神是谁 ？Want you to show who God is？ 我给你们看见神怎么样保守摩西，还记得吗？当时刻摩西在河中。飘来飘去，神怎么借着接神婆保守摩西，然后神怎么让摩西在埃及的 palace， 这个 palace 是王宫吗？ 王宫 长大，然后神怎么预备呼召他，他在荆棘看见神，然后神怎么呼召他，神怎么预备他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还记得吗？所以这些就是表明着神在做着这些事情，为了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之后呢赐下十诫。所以这只是一部分，这个我从哪里理解到？你看二十章第二节，你们有这个，你们看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看见我是耶和华吗？好，引言，神吩咐这些话说，我是耶和华，因你 I am the Lord, I am the Lord, I am the Lord。 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点，十诫的重要性。 Today we'll look at the third point, the third significanc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好，你们读来读那个黑字，十诫是为了，来一二念，十诫是为了表明神与他自己子民的关系。Children count, one, two, go. The Ten Commandments were given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is own people. 好，把重要字圈起来，自己的子民， his own people, the word own.O-W-N, own, circle the word own, own people. 神要把十诫赐下来，是要表明他跟他自己子民的关系。好，我从哪里理解到这个 point? How do I get this point? 从哪里理解到这个要点？那我们学了我是耶和华，紧接下来圣经叫什么？我是耶和华怎么样？ 你的上， 你的神，今天我们就要查考你的神。 有， 你的神。 有 God。 好，你的神英文是 Your God， 原文只有一个字 Elohika， 没有了。Elohika 就是 Your God， 你的神。好，你要看圣经从来不啰嗦。他其实你看那个英语的，你看英语可能比较准确。你看中文可能没有这么准确，你看英语的那个，我这里打到活页第一页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可以不可以不要这么啰嗦？上帝可以不可以讲 I am your God， 可以吗？可以不可以？ 可以。 或者说 I am your Lord， 可以吗？ 可以。 可以。那为什么还要说 I am the Lord your God？ 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上帝从来不啰嗦。如果上帝啰嗦，我们要注意。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上帝可以直接说我是上帝，我是耶和华，够了。 强调。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解释？那这句引言如果不搞清楚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十诫。十诫为什么要赐给我们 ？What's the purpose？ 为什么目的 ？For fun？ 让我们受苦？要去遵循十诫？所以我告诉你。背景没有了解清楚，马上进入实践的话呢，我们 miss 了很多很多很多重要的真理。今天我们只查考你的神 Your God， Your God， Your God。那你看哈、哦，这个就来了哈，这个以后呢要慢慢的教有关神的名，这个是另外一堂课。 但是我今天很简单告诉你们，你看这个 Lord L O R D 是大写，你看英语是大写，你看见吗？好，这个大写跟这个小写哦，跟这个小写，是三个不同的字，你不要以为是说我们打错字，在英语分得很清楚，大字 L O R D 跟这个 L 大写跟这个全部小写是三个不同的字，在圣经是三个不同的representation， 三个不同的表代表。然后这里你看到他用的这个是我是耶和华，如果是耶和华一定要全部大写，这个是原文是亚伟耶和华或是 Jehovah， 他们希伯来语是要这样写的啊，你不要问我这个很复杂，这个要教的讲很久，这个有关神的名字，这亚伟 Lord。那如果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Adonai， 就是主。那这个就是 Sir 先生。你还记得撒拉叫亚伯拉罕是叫 Lord 主，知道吗？他是叫这个主。 我主。 好，来，你看哦，我们有 Lord 亚伟耶和华。然后你看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I am the Lord your God。那这里就另外一个的情况还，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事情，这个名字，都有看过耶和华，然后有时候又出现的耶和华。他有一个空一个 space， 然后神，他是耶和华神连在一起，有没有看过吗？耶和华神，有没有？ 有。 好，来，圣经知识考一考大家，圣经第一次出现，谁学生会吗？圣经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神在哪里？ 创世纪。 创世纪，零章零节。 三章嘛，是吧？三章。 圣经出现耶和华神，那耶和华就耶和华哦，耶和华又叫神哦，啊，这里就是这么，你看到吗 ？Lord your God， 耶和华就耶和华。那如果用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来翻创世纪，这圣经知识哦，以后我要问的 ，Children， where does this Lord God appear in the Bible？ 第二章。第四节，把它背起来。 二章四节。 Chapter 2, verse 4。好，你看到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见耶和华神 ？Genesis 2, 4。创世纪二章四节。好，这句话呢？解释出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要带进去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作者摩西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他准备读者带到去他伊甸园。伊甸园要介绍谁啊？作者要介绍伊甸园，其实终极他在伊甸园介绍谁？亚当跟夏娃，明白吗？所以你要看见，当神跟他自己所造的人要讲话的时候呢，他一般可以用神，但是他要强调的，他会用耶和华神，明白吗？因为他跟其他的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是他造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身份很尊贵。神不用一般，他可以用神，但是他有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会用耶和华神 ，Lord。God， 好，这是圣经知识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再给你们知道，因为这个的话呢，对大家都能够理解。这里为什么在这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引言为什么要用 Lord your God 的意思？我要给你们带出它的背景。哎，这个哈，你看哦，如果 Lord God， 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这里的话，好，这个是耶和华，这个 God， 当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 God 这个神是 Adonai， 就是主，这是他要强调神的主权，明白吗？ Lordship of God， the Lordship of God， 神的主权。就是说呢，当创世纪二章四节被讲述耶和华神的时候，因为他要介绍那个伊甸园，伊甸园神要谁成为他的儿女，谁要承认耶和华是主？亚当跟夏娃这两个人要去降服在神的主权，明白吗？所以他用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的话，我们看到有很多经文哦，你们有没有听过万军之耶和华？ 有 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个 Lord God， 就是这个 Lord God， 他是 Yahweh Shaddai， 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好，这个呢你可以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那里很多这样的经文。好，如果是还有个 Lord God， 还有一个意思是还有也是可以提到这个耶和华 Shabbat， 就是呢这个你看 First Samuel 是 撒母 耳记上一章三节。好，我们打开来一章三节。好 ，Eric， can you read to us chapter 1 verse 3? First Samuel chapter 1 verse 3. Now this man used to go up year by year from his city to worship and to sacrifice to the Lord of hosts at Shiloh, where the two sons of Eli, Hophni and Phinehas, were priests of the Lord. 好，所以呢，我们自己看到说这两节经文，你们把背起来。这个有提到这个 Lord 大写跟 God 的意思。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然后呢，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好，我们大概是这样。以后呢，我们有时间我们会查考神的名，十七章一节，神的名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好，因为今天我们要给你解释说你的神 Your God， 所以你就看着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说圣经其实可以省略掉，可以说我是耶和华，或是我是神，然后现在要解释你的神。但你的神的话 Eloheka 我们就要解释了啊，什么原因？好，我尽量在短时间里面把你的神这句话，你的神 Your God 给解释。神讲你的神，这个指向这个神圣的约 Divine Covenant。这个很重要。当神讲我是你的神，然后还有半句什么，这是上半句，还有半句呢， 领你从神教你从埃及。 你看在这个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 I will be your God, you may be my people， 还记得吗？我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每一次上帝如果提到我是神，你是我的，这个他要讲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指向什么？这个约，神的圣约。我可能对一些人有点深，但是这个是确实圣经很重要的事情。圣经每一次讲我 I will be your God, you will be my people， 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那个就是常常出现的。你们如果可以把它抄下来，这个主要的经文 Jeremiah 30章22节。 Jeremiah 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耶利 你输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每一次提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就是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所以他这里在实践的时候，他的开场白，他一开场白，上帝一讲这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哎，我跟你有约的，你知道吗？我跟你有个约，你不要开玩笑哦，啊！我现在跟你有一个约，说我把这个实际赐给你，你要看清楚那经文。I'm your God, I am Yahweh, your God。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就是圣经每次用的这句话，这个是一个约的 language 怎么说？ 约的语言。 语言。 约的话语。 每一次有这个 covenant language， 这个约的语言，就是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被绑在一起，我们这个约被绑在一起了的，所以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明白吗？所以这种关系是没有办法被隔断。所以保罗在新约书他讲什么？没有任何一种事情可以把我们跟基督爱隔绝，他也是指向这个约的关系。阿们吗？ 阿们。 没有任何的一个势力，包括仇敌撒旦，撒旦跟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因为神自己把这个约成为这个保证，他来保证这个我跟你的关系，透过这个约。所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你的神这三个字，你就要想到说这个约。所以我要解释，今天我进入比较深的，上次我跟你们提过约，这 Divine Covenant 圣约，这个很重要。因为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开始有那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有摩西之约，我们还有挪亚之约，还有什么？还有大卫之约，终极还有一个约在新约，什么约？在新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那个是终极的约，什么约？ 新约。 Don't break my heart。每一个主日的 圣餐。 什么约？新约。哦，我说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来立那个新约？他的血。这个约怎么可以忘记？不能忘记。 是知道，但是名词。 是，好，把它记起来。这个全部的约都要指向耶稣基督，那个最大的那个约就是新约，他是用他自己血来立的这个新约，我们今天就要纪念。明白吗？所以你看到整个圣经这个约很重要，所以这里提到说神的圣约。好，这个圣约我们要有一二三四四个要点，我们要去把它理清楚。第一个，这圣约呢是 God initiated， 不是人，不是 from man， 不是人。嘿，来上帝，我跟你立约来。上帝说你是老几哦？你算什么？你要跟我们立约啊？神自己兴起这个。我中文我就翻译出来发起这个约了哈，我不懂要怎么全面解释，如果你们会英语你们明白吗？ God initiated， 神开始了这个约，不是撒旦激动神去做，是神自己要来跟人立约，明白吗？ God initiated， 这个约是神自己要跟人立的，是来自神的。好，这个来自神的这个约，然后找个位置写，这个没有了。这神发起的，发起翻译到准翻译的准确吗？你们纠正一下哈，准确吗？神发起的这个约是神本身。来，我需要强调 ，God Himself initiated， 神发起的。那我这个延伸一下，你们可以找个地方写哦 ，God initiated the covenant。那就是因为神自己发起这个约，我们人很放心，因为这个约不是来自人的。因为人有一个问题， 人什么问题？人是会毁约的，明白吗？承认吗？ We are covenant breaker， 我们会毁约的，我们会守承诺的，我们会break the promise， 我们会 break the promise， 怎么说？我们会 break the promise， 我们不会守承诺的，我们不会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对吗？啊，我们不会，我们自己讲了你算了，好、哦，啊，神不是这样，是因为神自己发起这个约，他一定要去遵行。 所以神本身，我要强调，神本身 ，God Himself， not only God， God Himself， 神没有借着天使来，没有，神没有借着人来去发起，神自己本身来做这个约。好，那因为这个约哈，第二个我就这个 binding 哦，我们是说这个 bind together， 就是绑在一起，绑在一起，我们跟神绑在一起，所以我就翻译成这个绑定的关系。知道什么叫绑在一起吗？这两个人哈，有一样东西给他绑在一起。 我们跟神呢，被什么绑在一起？被这个约绑在一起。所以这指明什么？为什么绑在一起？ 这个要指向一个什么？关系，那个关系到什么程度啊？很亲密的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close， 这是亲密，对吗？好，这个绑定的关系，这个 binding together， binding relationship 是要指定我们跟神这个关系，不是一般普通的，不是普通的，是那种亲密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被人家去隔开，是亲密的，是密切的关系 ，intimate and close relationship。好，来从这先看这一点哦。有看到神的爱吗？有吗？好，有看到神的爱吗？ 有。 好。 有。 好，神要给我们看见他怎么爱我们，所以呢，他把十诫赐给我们。为的是要爱我们，明白吗？神把十诫赐给我们，让我们去遵行，因为他要爱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这个就是他的爱，是神的爱。好，来我们看第三个哦，第三个， 这个约，神说你的神，这个约 ，Your God， 这个是一个 living relationship。我翻译成活泼，我不知道准确吗？就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约哦，我要强调啊，是一个活的 ，is life， 这个有生命的，这个约是一个活的约，不是一个死的约，明白吗？你知道上帝怎么看吗？人会死吗？ 会 吗？人会死吗？ 会， 人会死，在神的眼。在神的眼中，哈，啊，这个特别的人，在神的眼中，他自己的儿女死了，神说他是睡了，因为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所以神看他的儿女是永远活着的，阿们。你必须要了解神怎么看他儿女，所以他看他儿女是永远活着，所以他说我跟你的关系哦。即便有一天你躺在棺材被埋葬了，你死了，肉体死了，但是在我眼中你是活着的，所以这个约是活的约。It's a living covenant. Do you understand? 你看到那个宝贝在哪里吗？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讲说我是你的神 ，Your God？ 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受感动的话呢，我们还不理解神的爱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当神讲说。我是就好像说，情侣啊，在恋爱时候，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哇，睡不着觉了、哦。好像没有恋爱过哦。 我睡不着觉，师傅。 好活的，这个活的约，神跟我们关系是活的，即便我们死了，实际上是看我们活的，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被复活起来。 所以这个关系是不能够判断的。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最后 这个约里面带着祝福，所以行十诫带着祝福，也最后神才讲，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应当做的，这个是我们的责任，遵行神的话。神做了这么多，约是他发起的，他要跟我们绑在一起，然后呢，即便我们有一天死了，他还是看我们是活的，然后最后呢，他要祝福我们，最后才要求我们去遵行他的诫命。过分吗？上帝过分吗？ 不过分。 不过分。是谁过分？ 我们 过分。同意吗？我举手同意。我们人很过分，神没有过分。理解吗？你看到这个神吗？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好，讲到这方面我再讲多一次哦，这个活的约哈，你们知道哦，我们一般在社会上，如果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一定有 paper， 有文件，我签名，你签名，生效，明白吗？这个约我一定要签名嘛，然后你又签名要生效。以后我就会提哦，为什么神颁布两片法版啊？你就要在想了哈，你没有想到，你要知道哦，神起的这个约，我必须要我一份你一份嘛哈，我签名你签名嘛。好，那一般在社会上，如果其中对方死了，我死了啊，这个约就失效，这个文件就失效了，明白吗？啊，但是神要强调，我开始的，我的儿女死了，我还是在我眼中还是活着的，不会失效，明白吗？这个很重要，这跟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些约的这文件是完全两码事，这是神看的事情。所以这个十诫为什么人家要把它丢掉，你就知道了，人家在问要攻击什么，好，攻击神本身。好，今天谈到这个，盼望大家呢能够从这里去看一看十诫重要到什么地步，给他的儿女，因为神讲一句话，我是你的神，你的神，你是我的。好，我们有些时间你们可以去讨论哦。所以你们今天要谈一下，十诫对我认识神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好，你们大家去讨论，然后去祷告，盼望今天学习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引导亮光。好，没有了。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做感恩祷告来。好，我们请另外一个 David 跟之前一个 David 做开始，我请另外一个 David 做结束祷告好吗？好，请你来。可以啊，好，请坐。 爸爸天父，所以感谢赞美以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 是 来成功的已经成功的兄我还来聆听的话语，感谢你，也感谢你的大爱，通过牧师的口来传递给我们想重要的信息，来学习你的话语， 是 也让我们更加明白的和你的关系。也求你继续的加添给我们这样的爱，让我们不要偏离自己的这个基督，要步步其途，能够时时的来学习神的话语， 是 遵守神的诫命。 阿门。 如何来学习尽心尽心尽爱的来爱我们的神？ 阿门。 阿门。 是。 我们再来感恩的祷告，也是奉告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好，神赐福你们，小朋友们过来，谢谢方便。Thank you.